上個禮拜贏咗曼城，下個禮拜就贏埋車路士，咁當然最緊要今個禮拜要贏諾域治。Make a stream， 我係獅子。 Go to Lovitch， exactly the same， 我係皮蛋。Make a stream。 88年開始睇利物浦，等攞冠軍真係喺電視機、喺收音機、喺電腦面前等足24年。Make a stream， 我係陳子俊。 作為新晉利迷的我，除了支持 SAS 之外，我更加支持謝拉特，因為他的長情、他的專一，女性觀眾的我非常喜歡，他是值得拿到一個冠軍作為回報的。 Make us dreams。 利物浦這麼多位球員，大家都要加油，射多點，射多點。 各位聽眾大家好，我們呢竟然又是有第三集的、我知道呢每一個、每一集其實都多了不少的聽眾聽我們這個節目的。咁呢如果剛剛聽這個節目呢就會即係我都要解釋一下呢，我們這個節目就是跟利物浦的奪標形勢呢而去發展，看有沒有下一集的。咁如果呢我們贏波呢咁一定有下一集啦。總之未斷氣都會有下一集的。咁上個禮拜即係對這個曼城即係學這個CCTV 嗰個廣播佬話真係天王山之戰。天王山之戰呢， 所以今集我哋聚得到呢度都係多謝阿金賓尼 嘅。係啦，都係金賓尼啦，一定係多謝金賓尼啦，亦都係多謝高天奴啦，嗰下其實佢射十腳應該都唔會入一腳嘅。 哦，佢就入咗個腳啦。 係啦，冇錯啦。咁今集有咩人呢？咁事先張揚過呢，今集本身係好多人㗎喎，咁其實而家都有好多人啦。咁有立文啦，強尼啦，薛可正啦，都係等下一集嘅。咁呢今集呢有我啦，有皮蛋啦繼續。咁亦都呢係有阿蛋啦。 Hello。 係啦，有陳子俊啦。 Hello。 係啦，咁兩位呢都係你友台嘅同事嚟㗎喎。 我係啊，我都未同大家介紹，其實我係撈冇條線嗰間公司。 冇條線嗰間，佢哋就撈呢個過去嘅。 過去冇錯。 咁其實我哋每一集呢都會有新嘅人加入啦，一齊做節目啦。咁今集呢就有子俊同埋阿蛋啦。咁啲聽眾一聽到阿蛋之後呢，個個都話：哎呀，有冇可以視頻啊？唔好做電台啦，唔好做網台啦，不如直接視頻算數啦。 就有部機嚟影住個場面。 冇問題嘅，係咁交俾你啦，皮蛋。咁不如就問下兩位啦。咁其實係幾時開始鍾意利記呢？我不如問咗女士先啦。 嗯，其實呢我首先要重新聲明一下啦，我的球齡呢就不是很久的睇波，咁今年因為即係公司需要做英超啦，咁所以呢就有留意多咗嘅。咁但係點解會揀呢一隊去捧呢？咁就係因為我公司當其時呢就有個gimmick啦，就話我哋每一個同事呢就要揀一隊嚟捧。咁呢如果譬如輸咗啊，或者係跌到落最底嗰啲呢，可能就扣人工。咁如果係捧 嘅。咁曼聯好慘啊。 就 我想問邊個捧揀咗曼聯啊？係 曼聯係好多人都揀喎，我公司。 啊、有 你係咪想去逼 多過一個人揀一隊嘅？ 多個係啊，但係利物浦就好似得我揀嘅。 Lulu 係揀咗就 阿仙奴。是啦是啦是啦是啦。咁樣囉。 好坦白喎呢個講法。其實我哋公司都有，但係唔會講俾人聽㗎喎。 哦，係咁 樣。即係唔會講俾人聽。唔講得㗎。唔會揀邊隊啦。 風格唔同啫。 節目嘅。 節目效果嚟㗎嘛，係啦。 係。 但係通常啲觀眾都好投入，覺得嘩你係捧嗰隊嘅就係捧嗰隊㗎嘛，係。你知好多大黑 fans 呢。係 捧嗰隊都俾人哋屈咗係。 冇錯，係啦。你知嘅單可以再講下啦，係啦。 係啊。咁但係點解會揀利物浦呢？但 係因為我有少少印象啊，因為我記得我05年嗰陣時候，因為我身邊都係有班朋友啦會睇波嘅。咁我就唔係場都睇，咁我咁啱05年有一場係應該係歐聯 決賽。 係啦係啦，對 AC 米蘭嘅。咁我就印象中哇咁犀利嘅，即係上半場係輸緊三球，跟住下半場咧又追翻，跟住射12碼，仲要贏咗。我嗰陣時就係記得，好似啲人唔喺度噶啦，而家淨係記得有 謝一特咯。啱啊，呢個係事實嚟嘅。 係啊，其他嗰個 走曬啦。 有個好犀利嘅四個字嘅，唔記得咗啦。 四個，幫你迪斯。 係啦， 四個字，唔係人 單都唔係一個假你嚟嘅，佢都知道我哋利物浦歷史嘅。 幫你迪斯冇得踢啊嘛。 代表 度 睇波。 係啊，唔係，同埋我覺得我反而調翻轉想講，如果你公司叫你碰一隊，咁你就憑印象揀咗你嘅，其實本身季初你嘅形勢好危險，係 咪？ 因為冇人會諗過你可以拍而家喺呢個位置上面。 我最客觀啦，咁嗰陣時馬會嘅奪冠賠率應該都有30幾倍㗎。 30倍， 係25啊？ 30倍，30倍，30倍嚟嘅。 唔係十八係去到十月嘅時候，十八 到你捧咗之後就變成十八。 係啦，冇錯啦，唔係三十倍嚟嘅，三十倍。 我竟然答到嘴，唔係十八咩？ 三十倍咯，我記憶就係、是。 哦。 係啊。你定係你有買，定係你有買，所以你肯定係十八咧。如果係嘅話，我信你啦。 當其時係十八嘅。 係咩？ 十月應該係嘅、哦，因為贏咗係都好幾多場㗎啦嘛。 哦。 最緊要小心曼聯嗰度贏咗啊嘛。 係啊，你啲曼聯幾勁㗎啦。我哋知道係排第五咯，即係如果跟馬會開售嗰個賠率就係、是哦、即係。曼城 啊，第四 队 啊， 曼城啦，你最想听都系嗰样啫，车路士啦， 系啦， 仲要我哋要好小心嘅曼联啦，同埋阿仙奴啦， 小心喎、 啊，咁所以咧就系。呢五隊咯咁樣，咁我覺得阿蛋揀利物浦其實 係 堅係有運嘅， 幾保守㗎啦，利物浦都唔止第五。 其實正路係真係唔止嘅，你睇季初邊有可能啫？係 啊， 咁我想問咧，你揀利物浦嘅時候有冇啲同事笑？哇，唔係啊，你小心啲喎，你最大機會要扣人工喎。 咁又冇喎，嗰陣時又真係冇，因為有啲人揀士篤城啊，嗰啲水晶宮啊，對好多人 都幾亂嚟喎，真 係幾亂嚟喎， 即係揀士篤城嗰啲 係 咪？ 係啊 ，Andy 咯，係 咯， 係啊，所以 好奇怪㗎， 唔係佢係迎合佢風格嘅，佢風格係中意嘅， 標奇立異， 標奇立異，所以就揀咗士篤城咁樣，咁啊得你一個揀利物浦咋？ 係啊。 咦？ 估唔到喎、 啊，真係估唔到喎、啊！阿子俊咧，子俊你係球靈心好多啦。 我係啊， 係啊， 我最近都有啲尷尬，因為 唔驚。 其實咧，我唔係淨係球迷嚟，我首先講，因為第一場我睇你過係輸嘅。 唔係，我諗在座四個都唔係勝利球。 但唔係喎，佢開始捧利物浦嗰段時間，應該係勝利球迷嚟嘅喎。 你係第一場睇就係對温布頓，88年嘅。 哇！ 足總杯決賽， 出咗世未啊？ 未啊，未出世啊！ 嗰場波你可以輸得好慘嘅，因為即係。對住一隊弱隊啦，咁啊又要射出十二碼，咁仲要喺全世界睇好之下咧，佢係輸咗嘅。咁、但係點解睇完之後就覺得，咦？呢隊紅衫好似都幾有計仔喎，一路開始中意利物浦啦咁啊。 嗯， 都幾經典嘅呢場係爆冷之戰，足總杯嚇。 但係我想問，當其時基本上要接觸英國嘅足球，都係睇下新聞啊。報紙咁樣 嘅 啫。 其實我諗我有少幾另類嘅，即係嗰陣時因為咧，即係係。 但你好細個啫嘛嗰陣。 係啊，所以更加騎呢就因為我記得我九歲嗰陣時咧，即係再之後嗰一兩年啦。咁我爸咧有一晚咧無啦啦咧就執咗個 headphone 俾我喎，係放喺張牀度。 即係好細個嗰陣時。 好細個啊！真係嗰陣時係八九年應該係。咁原來佢瞓咗咧有波聽嘅喎。 啊。 嗰陣時有英軍電台，每個禮拜六咧。都有一個即係嗰陣時都唔係英超喎， 英甲 嘅直播嘅咁樣，咁聽下咧，咁細個梗係聽唔明啦，咁啊，聽英文仲要，咁但係聽下聽下 就入咗喇沙啦，所以因為靠 有啲關係嘅， 有關係。 原來咦？點解呢個細路識聽英文？係淨識聽 Liverpool 呢個字嘅，係啦。咁但係所以即係喺未有睇波嘅年代， 就聽波咯。 嗰陣時冇乜嗰個電視台咧，好興咧，就係中意咧，嗰時好明十點鐘開嘅。十二點先擺度播， 係啊，扮直播啊，好久噶， 係 啊。 跟住其實嗰時我已經聽完打完風，我哋仲播，係啦，就係即係呢個就係我足球嗰個教育咯，咁啊係啦。 哦，但係你爸爸都係利迷嚟嘅， 佢係中意狼隊噶。 哇，好型喎！ 狼隊係比較勁嘅，佢成日同我狼隊犀利啊，咁六七十年就係啊嘛，但係真係係啦。咁所以就係、是，但係所以佢同我就唔係好夾嘅喺呢樣嘢上面。咁佢成日都睇波都當睇嘅啫嘛。而家狼隊都唔知佢邊啊，其實。 係咪英甲好似係？ 英甲 連英甲啊， 連降 係啊，降咗兩級英甲係啊，係啦。咁啊非常有生活態度捧狼隊。我都有啲 friend 係捧啲好低組別。韋金比有試過，韋金比就因為咧佢二千年嘅時候呢、這個足總杯入過決賽嘛。如果大家有印象。四強定唔知決賽啦，總之係啊，我好似有啲印象啊咁樣。 嗰陣時最勁咧係嗰陣馬田奧尼爾搞嘅，試過連續三年升班，係由非聯賽升咗上去嗰陣時嘅丙組，再去嗰陣時嘅乙組，係連續升咗三年，嗰陣時冇人做過。 點解你求其講對韋金比出嚟，阿子俊都可以咁多嘢講嘅？ 職業啊嘛，你 職業 大佬，你冇得輸㗎。咁88年開始啊，哇！皮蛋你好似同我差唔多嘛？ 我同你差唔多應 該。9596。 不過如果你講緊講英軍電台嗰啲咧，我諗係應該聽到佢大概有線有得播嗰陣時咧，就開始冇聽咯。因為嗰時真係開始有 live 啊嘛。 係啊，同埋嗰時即係開始就係回歸啊，即 係。係啊，冇英軍電台啦，所以解放軍電台。 有一樣嘢好 大的享受就是無線嗰時播嘅紐卡素對利物浦嗰場咧，即係四比三第一場嗰時咧，係我係一路睇住電視，但我又不想聽中文，即係嗰時已經細路已經培養咗呢樣嘢啦，一路 大膽， 係啦， 喂你倒紙米 咁我成日都咁同啲朋友講啦，冇辦法啦，係即係你吸收多啲嘛。嗰啲因為嗰啲人喺現場啊嘛， 係 中文點講我都仲喺個廠度，真係唔同啊！即係佢可以話俾你知，佢側邊呢個人認真喎，或者嗰邊個球迷唔知做乜鬼喎、嗯。 所以你哋而家都係咁樣嘅喎，係嘛？ 而家我哋做 live 就當然一定 要聽住 一邊嘅英文聲，即係隨時知道啲咩醫藥咁樣，佢就會講俾你知啦。 嗯嗯， 細個已經 train 開完， 細個 train 開，即係都要多謝老豆呢、這個。 係啊， 唔係聽波就其實八十年代開始睇嘅球迷咧，好多都係會聽波。咁今年咧咁啱年初我哋嗰場足總杯咧，全世界都冇得播啊嘛，咁啊好似 back to the old days 咁樣，即係翻翻去以前聽波嘅年代。 以前嗰年代，如果你唔去聽波咧，你係冇。第二個方法有即時嘅資訊咧，攞到個 scores 噶嘛係。 係啊。 嗰陣時 AM 嗰個 BBC 台係有 live score 咁報出嚟噶嘛。 報 有嘅有嘅有。 同埋嗰陣時如果 miss 咗嗰個電台咧，我就會打去好似西方日報咧，會有個問戰果熱線嘅。 嗯。哦係啊，我都有我都有。 係啊，冇錯。 有。 問戰果熱線。 因為 蘋果都有㗎，有㗎，有㗎。 啊嘛，你唯有呢個方法。 係啊。 係啊，打上去問，咁佢會你好緊張㗎嘛，佢會講住曼聯零比三。係帶嚟㗎。 帶嚟㗎。 真人講。打你要講到利物浦嗰下係等得好緊張咁啊，係， 即係好似六合彩聽翻個彩， 係啦，冇錯啦 ，exactly 就係咁樣，係你係 嗰時捧入去就對六合彩噶嘛， 冇錯啦，因為你冇上網係冇即場賽果噶嘛，你冇上網啊，直成嗰時係係咯， 咁但係你由嗰場開始問翻阿子俊，你由嗰場開始之後就開始捧利物浦， 係啊， 從來冇動搖過嘅， 冇㗎， 咁搞笑啊！即係咧，因為有啲人咧，佢話睇完場波之後咧，阿蛋話睇咗譬如2005年歐聯決賽，咁跟住之後咧，擺咗喺個心裏邊，好似一粒種子咁樣。跟住咧，有啲人咧就神似卯事咧，神似卯事，唔知點解突然之間中意咗咧，就例如可能男朋友啦、老公啦、同學啦，跟住之後咧就開始一齊睇波，跟住就突然之間醒起呢一隊波啦咁樣。好彩你睇嗰場唔係1999年歐聯決賽曼聯啫，如果唔係咧就真係大家冇 friend 做噶啦，大佬。 唔 係 就要去成為咗第二個節目入邊嘅。 係啊係啊，反曼大聯盟係戰把變成為咁樣。其實咧今集本來咧就係諗住。講波佬啦，即係大集 變咗射波王大決戰， 係變咗射波王大決戰。咁咧其實咧，今個禮拜我準備個節目嘅時候咧，就曾經同阿強尼都食過餐飯嘅。咁、我覺得 南文都有， 係啊，南文都有啦。咁我點解專登要講強尼咧？就係、是、因為咧咁啱咧，呢個故事真係好搞笑。強尼就話啦：上個禮拜嗰場波，咁咧因為佢喺泰國，咁我都要幫佢講。如果 隔個 禮拜先講唔得，咁咧佢就話：咁啊上機之前咧就2-0，即係佢喺候機室等緊啦咁樣。咁跟住呢行緊入去嘅時候就收到 message 話撲街啦1-2喎咁樣，咁就驚啦係咪先。跟住呢再上到飛機2-2，你知好快㗎嘛嗰、那個時間。即係4分鐘內已經追喎。跟住已經2-2，咁佢成程機已經喺度震啊震啊好驚啦。跟住落到機呢咁又即係佢又唔敢開喎。一路都好忐忑唔知開唔開。 完咗場㗎啦。 完咗場㗎啦梗係啦，你3個鐘頭飛機嘛。咁佢已經準備要睇馬體會嗰場啦，咁隔咗幾耐，咁跟住咧，然後佢就開呢、這、一個 佢話佢忍唔到，佢話佢忍到翻屋企， 忍到翻屋企，係 啦， 係啦，咁咧，然後咧就開 部 iPad， 係部 iPad， 係 啦， 咁咧就甩啊，咁就 用個手遮住個菜果先， 遮住個菜果，係啊，咪就係咯，四邊，咁咧，然後佢就一路甩，咁咧就最後先發現3-2， 先望到個菜果係2-0半場先。系望到個三字先嘅， 一邊 係 咩嚟？ 唔知係咪4啊？唔係，你知利物浦好興噶嘛？今季即係我哋入三球，咁對面又6球，我哋6球比三就網球比數嚟噶嘛？咁樣咁啊咁就係一個咁嘅故事。頭先講開話要聽波咁樣啊嘛。咁啊，點解我話今個禮拜其實想聽下講波佬咧？就係、是、因為其實咧，你知咧普羅嘅球迷咧，即係對於講波佬咧，特別某幾個。講波佬咧，經常性都會有啲針對性嘅，成日都會覺得，因為佢同我捧嗰隊唔同，或者我覺得佢同我捧嗰隊唔同，咁樣變咗咧就會話即係例如有啲名字會出咗嚟啦。 明明強烈話今日上嚟爆邊個係曼聯球迷嘅喎， 係咯。 但係而家咁樣射咗波， 可能佢受到啲死亡威 脅，係啦， 壓力 綁咗，其實就從來冇發過笑嘅。咁咧，佢就話，即係我哋啲球迷都成日都會講噶，譬如 過去台嘅，譬如大哥魚咁樣，啲人成日都話喂好偏頗喎、啊，跟住又講，跟住又再話紅魔堅啦、啊，即係好耐之前啦、啊，即係有埋阿堅哥啦、啊，有埋朵添啦咁樣。咁咧其實咧，我哋本來諗住今集咧就大爆，究竟邊個係邊個唔係嘅？咁我哋留翻住先。咁但係阿子俊其實一開始就話：喂，你可以一人分析三角啊嘛？你話你爆埋阿強尼同埋阿立文啊嘛？喂，其實我想問下，淨係講擂台啊，即係我諗好多港波嘅朋友，佢本身已經有捧一隊㗎啦。 所以就好多都收得好埋㗎，即係其實講真，尤其是感覺喺我自己個台嗰度咧，就真係好旗幟鮮明㗎啦。可能 唔講得㗎， 一兩個。 讲唔讲得噶？其实你哋嘅职业 其实讲得噶， 系咯 ，Keyman 都讲咗啦。但系一开头我都好怀疑嘅，即系 Keyman捧西咸。 我觉得 韦斯咸冇乜杀伤力。 因为其实咧喺当年，即系佢喺冇一条线嗰个台嗰阵时候咧，佢都系话自己捧西咸噶嘛。但系当时我作为一个观众，我都觉得切假嘅，根本就系一个局嚟嘅。因为一听嗰时，因为嗰期咧曼联又劲啊嘛，即系个个睇就觉得。咦呢个再加埋阿红魔剑两个都系仲唔系咁样，但原来后屘发现咗唔系，真系 真系真嚟噶， 即所以发现咗其实即观众嗰样嘢好比你自己即所有局限咗，即系睇到个画面同埋听到嗰把声入面发生嗰啲事而影响我好，我即自己都觉得好多年阿 Keyman 系捧曼联噶，因为当年即曼联劲嘅时候佢就即系咁赞噶啦嘛，咁觉得哇好似冇咁劲喎，真系 敌对球迷特别听得入耳隐耳嘅，咁件事咪觉得屈咗佢系咪系咯，总之人负担噶嘛， 可能系其实最终最 bias 嗰个其实系自己嚟嘅，可能 啊的确系啊，球迷一定系最有立场噶啦， 唔系你对波赢嗰阵咪冇所谓咯，输嗰阵就几大都觉得个广波佬唔入耳噶嘛。 不过我发现咗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广波佬咧，即系通常即系一系就踢个波，即系真系踢甲组，同埋即系我哋呢啲啦。 我成日好想知道你点样做噶。 点样做咩？ 点 样 做？ 即系攞 把口。唔系啊，即系点样入行会系做，即系专系评述咁样咯。 即系最快途径。 我成日都好想知噶，即系因为踢波， 你都冇人知道你点样入行嘅。系咯。 我系啊， 你比较低调。 其实我系嗰阵时喺你而家效力紧个台嗰度搞咗个即系招募，嗰阵时好兴噶啦。即系我谂而家呢个行业入边都有成七八个系呢啲。呢、這個所謂嘅招募 信文係咪都好似係？ 信文係啦， 佢哋 就係我師兄啦，即係信文啊、柏橋啊、陳偉宇啊，同埋何柏林啦、啊，咁呢四個就係我之前嗰屆嘅。再之前第一屆整個榮基，同埋好似係余仁明，我唔記得係咪啊？ 選拔賽 唔係榮基好似耐啲喎， 榮基係再耐，佢係第一屆 啦、啊。榮基 其實應該總共係搞咗三屆嘅嘅廣播，咁、 嗯、 我就第三屆啊、 嗯， 就係咁啦。咁啊， 咁要考啲乜嘢？一兩嘴咁樣講嘢。 考基本上咧就 佢俾张列佢俾对列支敦士登对东帝文，你睇下你可唔可以讲到好似曼联对利物浦？ 唔系佢系考佢俾场波你睇啦，咁但系嗰场波系有蛊惑嘅，原来系、 啊、 即系睇你个反应嘅。譬如咧，我根据我嗰啲记忆咧，就系譬如有一场波咧，佢播咗唔知一分钟之后咧，突然间冇画面， 嗯、 就睇下你讲唔讲嘢。 哦， 唔讲嘢嗰啲就 执衫， 拜拜。嗰场波就系廿秒嘅入波啦。 嗯， 即系一开波廿秒，咁睇你反应，其实唔系睇你讲唔讲，因为对住一个正常嘅波，佢 suppose 当你每个人都讲到噶啦，系你嗰 执生能力， 执生能力系啦，佢见到你，咦，毫无准备之下都执到生，因为唔知咩波嚟嗰场系，咁、 嗯、 样咯。 嗯， 咁你嗰阵时点讲？嗰一分钟你讲咗啲咩？ 我系讲咗嗰场廿秒入波啫，我就好彩啲，即系我仲喺度讲紧呢队波咧个阵容系点样，跟住 哦， 即系原来有几条片俾你拣， 系啦， 俾你拣嘅系佢俾你， 佢俾嘅，所以我入去同埋首先唔知边队对边队， 咁似前考试 好 唔系几过瘾，我觉得呢个又 其实好似啊，即系我谂我唔知有冇啲人系即系见到嗰、那个、那个画面黑咗就即系讲粗口或者爆粗嗰啲咁样，或者系 应该唔会嘅， 唔系啊，我哋有人做 live 都爆过粗啦。 做 live 啊，系啊系啊， 立文啊嘛， 立文系全港唯一一个广播佬咧，喺个直播节目里面咧， 公开自己身份， 公开承认自己身份，用粗口公开喎。 系啊， 佢真系对住镜头讲，啊咁啊，作为一个利捻咧，咁样 你哋唔知 几时嘅事呢个系？ 因为呢好彩咧就冇观众投诉，因为呢啲通常咧，例如电视台运作咧，有观众投诉咧就死紧啦，系咪先？冇得解释噶嘛。咁咁啱先，好彩。咁就可能冇觀眾睇到啦，係咪先？或者都係利物浦球迷睇到啦，咁就冇投訴就冇事嘅。咁就都係應該史上第一個或者係第一個喺電視節目裏面公開自己用粗口聲音，用利 講粗口好多， 仲要唔係講錯音喎、啊，即係唔係嗰啲倒掛金 嗰啲、啊、都有得，嗰啲有得拗，因為通常我哋拗歪音噶嘛，同 係咯， 係啊， 大家 開年送鳩喉， 我鄉下係咁講， 你記唔記得？ 學聯送九球咧， 堅尼維納係歪音噶嘛，係咪？ 但講咗兩次喎， 係啊， 得啦，重複咗兩次喎。 作為一個利撚咧，就夠曬指針同地道啊，係咪先？ 佢就講咗，佢講咗呢句嘢就。 的確係一個利撚嚟嘅。 係啊，利撚啦，但係佢今日都係做咗射波王，我哋都繼續都要講。 佢話下個禮拜會補翻嘅。 係係係。 如果冇人投訴嘅，不過你過今集節目就小心啲咯。 我但係唔會嘅，其實即係經你， 因為你揾 你賴過一次，你賴過一次嘢，你下次就會小心㗎啦。講真，同埋做 live 好少，即 我最犀利咧，佢係唔自己唔知嘅， 即係事後先知先知 啊！作為啲拍檔，個個都忍住嘴笑喺度啊！ 好順口， 咁犀利嘅金翼， 係啊！佢自己咩事啊？咩？ 即係佢以為人哋恥笑啊！佢係一個利 X 嚟啫。 係啦，佢自己以為講咗自作為一個利埋，咁利撚呢個名都幾順口嘅，係咪先？ 唔係，其實我覺得嗰個就唔係粗口嚟嘅，因為佢已經即係你直接講嗰個字就係梗一定係粗口啦，但係。呢、這個文化嚟講， 文化進步咗係， 就其實而家佢代替咗利迷啫，只不過 粗俗啲， 係啊，粗俗啲、粗皮啲啫，佢就唔係嗰個意思嚟嘅。 即係我下次都可以講啦，如果你話唔係粗口嘅、 哦，你可以試下。 我投訴你啊！ 今晚一啲利就開心啦， 你就會由六二一咧調到去六三五嗰啲。 唔係六二二啊嘛，而家係嘛？ 而家好多㗎，而家 好多台咁，五條 channel 係嘛？ 係啊， 咁啊咁啊，不如講下喂，我真係想問下子俊啲捧利物浦咁耐，有冇講過利物浦嘅波咧？ 有，其實我第一場講嘅英超就係利物浦嚟噶。咁啊， 係 啊，我都覺得好奇怪其實。 阿蛋係咪阿蛋第一次做 live 嘅節目？如果講英超，係咪利物浦啊？ 唔係， 我都唔係。咁你幸福啲。 係啊，因為嗰陣時我講德甲嘅其實。 嗯。 咁但係咧就有一。 哇！德甲係去到好耐好多年前㗎啦。 係啊係啊，零四零五㗎啦。咁嗰陣時德甲就揭冬啦，即係年都係啦，去到嗰個時間。咁原本個 slot 咧，我講緊嗰個時間咧，就變成咗一場英超喎。 係。 咁嗰場英超就係利物浦對維拉，咁我就覺得哇，有冇咁筍啊？真係，即係你知，即係講德甲，即係雖然都係一個好出色嘅聯賽啦嚇，係喺球迷嘅心目中，或者係啲觀眾都可能係即係少啲啦。咁但係嗰陣時突然間第一次俾你講英超就講利物浦，而我好記得嗰場波啊，卡蘭咧係企咗個人牆後邊，於是乎係俾個蘇蘭奴咯，好輕鬆射嘅， 射中龍門就輸㗎啦嘛。 佢有一樣好得意嘅嘢，佢中意同人牆咧係企埋同一陣線。 係啊，好搞笑㗎！佢真係咧， 因為對高身材有信心啊嘛。 我唔明白啊，咁樣即係跟住，於是乎嗰球波就係我望住我，即係我心入邊嘅講，喂，快啲企埋另一邊啦、啊， 爆得粗啊！其實呢度 OK 嘅 ，OK 嘅， 忍住見你嘅， 但係 有影像㗎嘛，你 係得我幫你爆，快啲翻去企埋去啦，你繼續啦。 咁但係嗰年都唔止發生一次啦，即係我記得就係奧林比亞高斯嗰場都係啦，俾人利華道射入，又係卡蘭再次想大家咩叫做幫人牆封埋嗰邊啦、啊。我嗰年係好激動嘅， 喂，但係唔係喎？咁、我覺得你都真係幾專業喎，我啊真係一定會爆曬啦。好似阿潘元良咁，潘元良平時講波咪嗌咪嘅， 咁佢冇爆過粗嘅， 冇爆過粗，但係 冇爆過粗嘅。 At least 佢會話做咩啊你咁樣噶嘛？你知好多呢啲 好多朋友都問我，佢係咪買好大啊？其實如果你識佢。你知佢完全冇買㗎，一佢唔玩㗎， 佢純粹投入啫， 好投入， 純粹投入啫。 off mic之後咧，其實好斯文嘅係， 嚇、啊，唔係你睇佢寫啲詞都知啦， 係啊，即係有兩面 嘅，有兩面嘅人係應該係咁嘅 ，OK。但係喂，我想講翻你第一次講嗰場波，其實會唔會其實事後有冇人話喂好有 bias 啊，或者定係你其實成程根本克制住自己， 都冇㗎，好克制嘅， 真係啊， 盡量係啊。因為要希望保住份工啊， 咁我唔緊要，講翻調翻轉啦，講曼聯啦。 講曼聯就 OK 喎，反而我覺得，因為今年我都講咗好多場曼聯啦，即係我今年我自己講，即係我又即係終於明白咩叫寓公在於娛樂啦，首先，即係 今年你都好大功勞喎， 今年 對於曼聯嗰方面， 今年好大啊，今年我諗我都佢有超過一半嘅比賽係失分啦，首先我講嘅， 即係 但係後屘去到下半季發現其實唔關我事嘅，係咪都失嘅啦，其實 開咗個頭啊嘛。 咁啊，咁但係去到下半季發現咗咧，連曼聯我都冇得講啦。我唔知係咪即係可能有啲球迷留意到呢樣嘢，覺得 你大我啦。 即係正如而家好多利物浦球迷都好支持大哥如繼續講利物浦噶，因為發現佢一講嘅嘢啊嘛。 你翻準少少啲喎， 係啊， 分財共子嚟噶嘛。 可以好多人都好支持佢，即係成日都問喂今晚係咪啊？即係有陣時我哋會睇到嗰啲 roster 知道邊個係噶嘛。咁啊未到時就已經問到。 但係唔關事噶嘛，後屘你發現啲、人話大哥如講今屆利物浦，利物浦就贏，其實純粹係因為今屆利物浦贏得多啫。咁同你講曼聯，曼聯都會失分，個道理係因為曼聯今年渣啫。 好開心有機會俾你講呢句，講多次頭先聽得唔係好清楚。 曼聯渣啫，唔關你事嘅。 張，係啊。咁啊，喂，問翻阿蛋啊，阿蛋其實今年第一次做足球嘅節目係咪？ 其實上年開始做㗎啦，但係上年係做歐國杯，咁就唔關事嘅。咁同埋我上年就都唔好乜講自己嘢嘅，因為嗰陣時係煮嘢食。即係喺個節目度有個即係 pre-show 之前整啲宵夜俾大家食啊，俾阿黑勤啊、大哥魚啊佢哋嗰啲食咯。 係咯，屋企成日睇到好肚餓嘅嗰段時間， 不過補得藥㗎嘛， 所以咪想你有用啊，證明咗嗱，我同我另一 sponsor 講翻先。 犀利犀利咁。 咁今年就第一年講英超，因為係啦播即係喺 Now 度播翻啦咁樣。咁我反而想問下咧，就係夾硬，唔好話夾硬啦，即係佢要各位同事揀對波去捧。咁捧咗之後，其實係咪真係會慢慢覺得自己係成為咗一個利迷啊？定係還是其實係調翻轉，都未係感情好深厚咁樣嗰啲咧？ 我覺得係因為呢一個所謂我哋公司嘅賽制，令到我哋投入啲去睇波喎。因為我哋會 study 多啲啦，因為始終即係講真，我唔係睇得太耐，我好難一次過熟讀曬所有。隊伍嘅 history 噶嘛，同埋冇乜 客。唔係你唔可以同阿子潤比，因為子潤太誇張。佢係細個，偉金比都無啦啦講幾場波。 係細個已經爹哋要聽噶啦嘛，叫佢。咁我真係唔同咯。咁但係如果譬如我哋揀咗一隊，咁我哋咪即係起碼嗰場波我哋一定要睇啦。咁同埋會睇下啲 history 啊，同埋你會真係好似咧嗰個感受就好似等於你哋買咗波個感覺咁樣咯。因為你係 suppose 係捧呢隊咁樣，你係想佢贏咁樣。咁所以睇得係投入啲㗎，真係。 咁我問一個好關鍵問題，我諗要你爭唔爭曼聯啊？你開始爭曼聯未呢？ 今年又唔係好咩， 好難爭得落嘅今年。 嗱，因為點解呢？我點解咁講呢？好多呢，我接觸開呢兩年開始睇波，如果係睇利物浦呢，我例牌第一之後第二個問題就會問你對曼聯有咩感覺咁樣。嗱，如果上年開始睇或者前年開始睇利物浦，即係利物浦冇咁勁嘅時候呢，就唔係冇咁勁嘅時候，災難嘅時候應該咁講。 Okay, 災難嘅時候呢， 調整期 嘅時候呢，嗰隻啱啱睇嘅利迷呢，就同我講：嘩，我好 Q 憎啊，即係叫佢食屎啦，快過咗快啲死啊！ 反而係咁啊， 係啊，因為曼聯嗰陣個勢好嘛，即係你諗下， 大家唔係爭緊嘅嗰陣時，即係大家 唔係，但係調翻轉都係會爭㗎， 都係唔中意。 咁我問下你啊，子俊，你幾時開始唔中意曼聯啦？ 我諗都九十年代中至到九年代尾先係嘅啫， 嚇， 係啊， 即係唔 係三冠 唔係天生，唔係一中意利物浦就爭曼聯嘅， 唔係啊，因為嗰時得兩隊睇嘅啫，你唔可以太爭。電視有得播喺電視每嗰英國足球大賽有得直播嘅時間，唔係利物浦就係星寶球壇盛事㗎啦嘛，係 啊，星寶球壇盛事。 最爭嗰時都應該係碧咸出道嗰陣時喎。 乜碧咸係有啲即係令你覺得好反感嘅人士，我覺得。 對於我哋呢啲 樣 嘅 嚟講， 中意 係 就好唔中意。係 啦， 咁佢又咁靚仔，又咁好波， 仲要踢曼聯，仲 咁好食嘅。 我不過可能係啊，其實真係同對手有關。但係我以往一路嘅理解，我以為咧，因為宿敵。我就天生係憎佢，但我諗下唔係喎，因為我96年開始睇，96年嘅時候其實曼聯都係好巴之弊，好難爭嘅，咁所以變咗我會咁諗咯。 同埋一樣嘢就係我開始睇嘅時候，曼聯係未贏呢個聯賽冠軍嘅。 唉，嗰陣爭好遠， 嗰陣時曼聯都係即係等同後尾好多年前、好多年後嘅利物浦咁樣嘅啫嘛，只係喺啲杯仔啊嗰啲度先有得贏下嘅。係 啊，利漢利勒嘅真係，完全利漢利勒 嘅。唔成 型㗎，係啊。我就一路都話㗎，點解問利迷幾時即係睇開始中意咗利物浦之後，幾時開始爭曼聯咧？因為我覺得嗰個係一個好重要指標嚟㗎。阿蛋，你今晚翻去咧？要再諗一諗， 摺高 個枕頭諗一諗，再我翻去會 send 啲 YouTube 俾你睇下啲曼聯嗰啲衰嘢。 但係曼聯成績咁差咧，好難爭得落嘅喎，真係。 但係唔係㗎，我都覺得呢樣嘢要調整下㗎，即係呢個呢隊波咧， 根本你都唔需要提。 但係我哋有啲惻隱之心㗎嘛，應該係咪？ 就需要繼續爭佢。基於你有惻隱之心，你所以先要繼續爭佢啫嘛，大佬。唔係你好煩厭啊，因為曼聯嘅球迷係好有氣焰㗎，同埋 爛仔波咯。 爛仔係啊，爛仔嚟㗎，真係。因為點解呢？你諗下，我哋頭先阿子俊都有講，佢睇嘅時候，曼聯係未贏聯賽冠軍，得七次聯賽。咁我哋講十七八次啦，咁啊爭好遠㗎嘛。咁我哋嗰陣又衰嘅，就串人哋就話：喂，你贏到十八次聯賽冠軍，先好翻嚟亞非路啦，先同我講啦。撲街，點知真係一夜不如追。所以我哋點解心裏面嗰個鬱結咧？ 燥咗。 係啊，今年係咁重要。 即係睇住係俾人一路追過埋嗰 啲。係啊，所以其實 好 hurt 㗎，真係好 hurt 嘅。所以阿蛋你算幸福㗎，即係今年可能托你鴻福啦，即係你揀咗。唔係啊，真係㗎，你諗下季初咧， 你冇得過。 係冇可能嘅。即係你如果講話利物浦捱到呢一個 moment， 或者季初我哋會因為利物浦有機會攞冠軍，自己整咗 form 咗個節目出嚟咧，係天馬行空。 去到聖誕，大家都唔敢咁諗嘅。 雖然嗰陣時已經榜首係啦，即係都覺得遲早係 跌翻落嚟。 你就都係啊，你輸完俾車路士，輸完俾曼城之後，其實同後面小心曼聯嗰啲爭幾分嘅啫嘛。 係啊， 係啊，咁輸咗嗰邊問 但我哋真係小心咗咯，就係 小心咗啊！ 多謝佢提醒， 唔係講笑啊。 嗱，不如咁啦，就講翻上個禮拜場波啦。咁啊，上個禮拜。好明顯，其實全部聽眾都會知道阿蛋係冇睇直播嘅， 因為佢變咗鄧紫棋個妹啊嘛，因為 唔知點解。 點解你變咗鄧紫棋個妹嘅？ 因為內地一啲傳媒認錯咗咯。 鄧紫棋有冇妹？ 係咯，我都想知，下次你問翻阿鄧紫棋有冇妹喎？ 有啊，因為我以前同佢做訪問，佢即係嗰陣時 已經認咗做契妹。 佢已經同我講：，咦，你叫 Elington 啊？我妹都係喎，咁但係 真係因為咁嘅， 但係我唔知道連中文名都一樣啊！ 我直頭係 都係叫鄧 鄧依玲啊，都係叫 係啦。 哦，咁啊唔怪得，都冇辦法啦。 但係唔係可能因為內地啊，阿 Jamie 而家好紅，所以可能唔知點解會認得 就變咗佢個妹。 我最開心 嗰個就係你㗎 啦，最開心嗰個重點係十八歲咯。 但係唔係，我想講好多聽眾咧。都知你冇睇到上場波，就因為咧你錄咗條片咧，就叫阿蘇亞雷斯同肖列治寫多啲，寫多啲嘅。 結果唔得喎，兩個 兩個都唔入， 激死人啦！ 喂，你可以同阿 Lulu 比拼啊！上個禮拜子俊有睇啦，我有睇啦，皮蛋都有睇啦。你有應該有睇翻精華係嘛？但 淨係睇翻精華，我喺 chat room 其實有同啲 fans 講嘅，咁但係佢哋講嘅嘢，即係可能話哇快啲啊咁，但係即係邊個啊嗰啲咁樣，即係聽唔清楚， 完全聽唔清楚。 係啊， 咁冇辦法，金像獎去咗。咁啊我覺得呢場波咧就因為上一集咧。其實我哋呢個節目呢就因為咁啱希斯堡球場慘劇25週年之前個集，咁比較沉重啲， 好 sad 啊上集。 上集就非常之 sad 嘅，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其實場波呢調返轉打多到士氣嘅，即係我個感覺上就係啦，即係我好多朋友俾我睇返場波譬如有好多唔同嘅片段，咁但係我一揀呢就係揀睇賽前開波之前唱 You Never Walk Alone 同埋默哀嗰段嘅，咁我反覆睇完之後咧都有啲眼濕濕嘅，咁其實我當日咧我係有啲流淚嘅，咁即係嗰個時候，咁我睇翻我都會覺得成隊波個士氣係喺曬度，咁因為其實好特別嘅，今日嚟嘅兩位嘉賓咧，兩位主持咧，嗰、那個年代代表咗唔同嘅嘢嘅，嗱我試下咁講，八十年代嘅時候咧，利物浦好強，子俊開始睇利物浦嘅時候咧，未有希斯堡咁慘劇，我哋仍然喺個高峰，基本上曼聯乜撚都唔係嚟嘅，嗱 OK， 即係嗱我冇 waffle 啊，所以我可以咁講，好認同我知大家都，咁跟住之後咧就亦都因為希斯堡慘劇，咁我哋隊波就開始浮浮沉沉啦，咁亦都失去咗個位置，俾咗曼聯。咁阿蛋睇嘅嗰場波呢就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時刻嚟嘅，就係05年歐聯決賽。咁好有代表性，我哋闊別咗歐洲決賽呢就 唔係歐洲決賽，正常歐洲賽歐聯賽事都闊別咗好耐。 好耐啦。 有20年應該係禁賽之後都冇踢過歐聯，我哋。 唔係有 01至02係踢過嘅。 係啊， 三冠王之後嗰屆。 三冠王踢過係啦。咁但係就始終因為喺英格蘭球隊嚟講呢，利物浦歐聯嘅成績咧係無可超越嘅，因為嗰陣贏咗四次，咁曼聯贏得兩次，咁咪一倍嚟嘅。咁森林又過班啦，森林贏過兩次啦，咁樣。咁嗰個係一個利迷可能會好重視嘅嘢。咁嗰一屆贏咗之後咧，其實嗰個成個象徵嘅意義就係可能歐聯都叫做翻嚟啦。咁但係聯賽仍然都未有嘅。咁我會睇翻默哀嗰段片同埋 You Never Walk Alone。開波之前嗰個 moment 咧，我會覺得場波其實真心講，你話係咪真係踢得好好咧？其實我啊覺得一般啦，除咗頭35分鐘之外，咁但係其實真係打士氣咯，係啊，即係我自己咁睇咯。子俊你喺邊度睇啊？ 我喺屋企睇嘅，我就用一個好先進嘅科技睇，叫即係嗰個叫咩？過去嘅一個 player 咧去睇。 我哋可以賣廣告，now player 咁啊，萬幾秒你知道？咁最慘就係即係發現咗一樣嘢就係。 你要將所有嘅溝通咧係隔住先，即係電話嗰啲都要拎開，因為爭幾秒咧，啲人已經好快啦。 我唔知我哋個 group 你冇乜點出聲啦、啊，我以為你驚到暈低咗。 我走開咗，直頭我拎開電話反轉啦，同埋我老婆個電話都唔準開，因為佢都有啲 friend 去 send 俾佢啊咁樣。咁佢又好識相地唔出聲，佢見到都係。係啊， 恭喜 曬！對唔住你冇行啊 ，Peter。係 唔好意思，冇錢冇食。 喂，靚抽你啊！ Okay, 原來抽一下嘅，原來。 唔係，你繼續講。 你繼續講。 唔係，總之就係咁啊，即係都係要即係斷絕曬所有嘅通訊，先至去睇嗰場波。咁、但係就即係都係真係，即係其實有一刻都覺得真係輸啦，其實。因為嗰個下半場開始，其實你睇到佢一路俾人哋撳住嚟打，係越嚟越有。而大衛斯華嗰個波係真係 三場幾寸就玩完啦， 只腳係啦，只腳咁啊。其實嗰個波都係，即係我哋入嗰最後尾入嘅 Coutinho 嗰個波都係 運嚟嘅啫嘛， 都係即係同即係成場波個形勢冇關嘅，係、一下嚟嘅啫嘛，都冇乜點入過禁區嘅嚟嘅啫。如果唔係嗰個架球，咁樣掟入去嘅時間，仲人哋太 kill 嘅話，其實冇攻過嘅。咁所以真係可能真係有道氣，同埋個感覺真係有少少似翻到去05年歐聯嗰樣嘢嘅，即係你明知係未必夠人抽㗎啦，但係因為主場即係同埋啲球迷係嗰種。凝聚力啊！我諗係，即係直頭係新特蘭嗰場又係咁，曼城呢場又係咁，就係、終於發現咗樣嘢，就係啲球迷咧唔係好似平時咁。以前咧，我覺得感覺就係利物浦好似當地嗰啲球迷嗰樣嘢，可能真係之前睇得太多即係捧杯啊、成功嘅場面，佢哋有一種即係老鳳嘅心態㗎，即係覺得啊、哎，我臨開波前五分鐘入去咪得咯，我哋入去跟住就其實去到後尾 ，even 去到中間即係2000年代一路贏唔到嘅時間都係咁嘅。但係呢兩場個分別就係喺開波前一個鐘。特 cop 已經係爆咗㗎啦，已經係，即係呢樣嘢係，我諗係，我睇翻啲外國嘅 forum 係，自從我諗70年代之後，即係嗰陣時講緊係，可能係即幾磅或者係一磅入場睇波嘅年代之後都冇發生過嘅一件事嚟嘅，即係球迷係會開波之前個幾鐘，聚喺 Anfield 出邊等嘅巴士入嚟。 福氣，歡迎佢哋。 支持，即係真係去支持一隊波，而唔係話哦，我入到嚟，我就係要 expect 我去睇隊波點樣去贏。反而就係喺今屆隊波贏得咁緊要，先至係令到啲球迷覺得唔係，我哋唔係淨係去睇咁簡單，我哋要去支持一隊波啊。 所以我講嗰句啱㗎，兩位睇嗰個年代咧，都係好有代表意義。而嗰個意義就在於今年好多嘢都好似係 back to the old days， 即係翻去舊時嘅感覺，唔係淨係講個成績，係講球迷嘅團結性，係講成個氣氛。即係你都見到好多嘢都係好利好嘅，包括上個禮拜雖然皮蛋我哋話好 sad 啦，即係嗰個我哋節目做到，咁但係喂出嚟調翻轉你可以話係哀兵上陣而贏波，亦都係調翻轉講就係我哋打多96个人，即係好多好有好有以往嗰個 old days 嘅感覺，亦都譬如講下譬如謝一特啦，咁謝一特佢賽後喊，咁其實佢都話冇啊除咗因為佢覺得佢未從來未試過咁近一個聯賽錦標之外，佢更重要嘅就係佢諗起希斯堡球場慘劇啊嘛，佢覺得我做到嘢啦，佢表哥啦，因為佢表哥都係96个人之一啦，咁佢覺得我終於都做到即係做到嘢啦咁樣嘅感覺咯，咁第一節時間就差唔多嘅，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翻呢場。20、30、40，一個冇既定主題嘅節目，咁即係聽咩咧？ 电影、 女人、 工作、 音乐咧、 咸湿嘢、 烂嘅、 丽苑、 集体回忆、 赌钱、 打机、 讲下感情咧、 灵异、 成龙、 试 讲二十、 讲三十， 要讲呢啲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 老虎、 林海峰、 苏文峰、 夏萨特、 杰斯、 京一、 卡妹、 成龙、 台长、 Eugene、 何故、 CY、 玉敏、 老萧、 全智贤、 兴姐、 普京。 仲有温拿、 肖时、 FC， 同你联合一堂， 听二十咯， 听正经嘢。 妖人哋二十，你三十啊，仆街！ 唔好意思。